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2集《锋芒》。京城四大家族在明海这些人眼中确实不算什么，所以那天欧阳威半点也不着急。 无妨，我倒要看看。 明海一阵冷笑， 我那儿子到底在想什么。 黑衣手下看明海似乎是确定了，也不再劝说，只是略微颔首。一时徐家， 哎，少爷，您真的不应该回来。 徐家几位长老看着徐瑶光不由叹息。徐家大部分的人都被遣散去了 M 州，如今留下的不过是中坚力量，这一次徐家也是元气大伤。徐瑶光只跪在牌位前不说话。 几位长老，接下来的事情还要麻烦你们。 徐管家朝几位长老拱手道， 这一次我们徐家也布了秦家的后尘，打我们主意的人不少，葬礼流程需要好好注意，别被人趁机而入。 尤其是欧阳家这一类的家族，还有不少想要把四大家族踩到脚底的一流家族。这一次对徐家来说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，所有人都忧心忡忡。 秦小姐。 就在一行人说话的时候，外面护卫扬声道。大厅内的管家跟几位长老负责人连忙停了话语，朝外面看过去。听到一溜烟的走路的声音，秦冉第一个进来，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跟了一个年轻人。 秦小姐，这位是？ 徐管家看向那年轻人，认出来这不是程木，而是昨晚在医院看到的那人。秦冉偏头对着徐管家介绍道，青灵，从今天开始由他负责徐家的前前后后的安危。徐管家，你们有事直接吩咐他。 徐管家。 青灵朝徐管家拱手， 把我当保镖就好。 说着他挥了挥手，从院子门外进来了一行人，前前后后站着都是穿着黑色衣服的铁血青年，身上别着白色的花，训练有素的很快站成了两排。国际训练营出来的特种基本上也差不多就是这个等级。秦冉越过徐管家，跪在了灵位的另一边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。 徐管家，这些人。 另一头几位长老张了张嘴，看向徐管家。 这些人是谁呀？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。 我也不清楚。 徐管家顿了顿， 好像是秦小姐的朋友。 秦冉没有具体介绍，只说了青灵的名字。青灵。徐管家跟几位长老都非常陌生，没有听说过。秦冉在徐家待了两个小时，徐瑶光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什么状态，秦冉帮着处理了一波琐事才从徐家离开。门外程木坐在车内等他，秦冉还没走到停车场那边，就有一个黑衣人拦住了他。 秦小姐，我们老爷想找你聊聊。 滚。秦冉声音很冷，他最近几天都没有睡好，眼底氤氲着血气，又邪又冷，抬头的时候眸底的锐气几乎化成了刀子。黑衣男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他完全没有想到秦冉会是这个态度。秦冉直接越过他离开，黑衣男人被震慑了半晌才开口道， 我们老爷子是明海先生。 秦冉的脚步猛然停住，他抬了抬头。十分钟后，几条街外的咖啡厅，这个咖啡厅坐落的位置繁华，没有任何一个客人，十分安静。程木将车停好，随意的抬头。 哎，秦小姐，你要去见朋友？ 嗯。 秦冉淡声道。程木难免有些好奇，他先停车，没有立马进去，只是停车的功夫朝咖啡厅的方向看了一眼。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窗边的中年男人，程木脸色不由变了变。他坐直身体，立马给程俊发了一条短信，然后迅速停了车，用最快的速度进去。几乎是秦冉刚落座，程木就站到了他身后。秦冉伸手拢了拢外套，也看到了靠在窗边坐着的中年男人。他直接走过去，离开他对面的凳子坐下，有些随意不羁的，只是眉眼聚拢着不怎么明显的狠劲儿。你找我？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抬眸看向明海。明海从他一进来就开始打量他，坐姿随意，举止不雅，身上一股子的市井流氓气息。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 秦冉是吧？ 秦冉有些不耐烦了，声音又冷又燥。别废话。他按着眉心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个症状了。 是你带人抓了欧阳威？ 明海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声音平稳地开口。他若有所思地看向程木，程木这个样子对秦冉太恭敬了。秦冉猜到明海是为了这件事，他半点也不意外，只是提起这个，他脸上附了一层寒霜。 我已经让人去程俊别庄了，大概再过两个小时，欧阳威就能安然无恙地出来。纵使你知道徐世颖的死跟他有一点关系又如何？你不敢动的。 明海看着秦冉，微笑着开口。听完，秦冉还没有什么动静，程木的脸上倒是出现了愤怒之色。明海看着程木的脸色，不由笑道： 何必生气？你们应该早就能预料。 程木连忙看秦冉： 秦小姐，你…… 他原本以为秦冉会生气，却没有想到秦冉笑了，他手搭在桌子上。哼，明先生，我想您还没有收到消息，欧阳威他现在在哪儿吧？嗯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